欢迎收听 My Radio 节目讲珠澳啊！今集系第66集，咁今日咧就监制简洛夫就倦勤啦，咁佢就病啦，同埋系啦，咁又即系啦，所以就 未开工系啊，唔忙 啊，系啊，喂，但系即系啦，今日又得我同猫姐啦，咁就即系其实系不嬲都系至尊配搭噶啦，系啦， 一样咁精彩嘅，冇问题啊。 喂，阿猫姐呢排即系雪梨系近170几年嚟最冻喎，呢几日你觉得点啊？你住你林区点啊？ 好很冻我屋企，我而家又买好彩我买电扇，我夜晚瞓觉开电扇开热咗先瞓。 要开啊！如果唔系真系好， 即系今日 OK 嘅，今日唔算太冻，琴晚就好冻咯。 今日日头暖嘅，因为太阳。 而家都 OK 嘅，我唔觉得冻。我采访都平时我采访都好冻，我觉得。 就即系澳洲啲屋咧，就唔系好同。其实唔系好同我喺加拿大咯，加拿大咧大部分屋咧都 double brick 噶嘛，系咯。 系啊系啊。同埋 double brick 系，但系咁有啲 double brick 好冻噶，我见过我啲学生啲屋 double brick 好冻。 咁其实譬如你 double brick 嘅话咧，咁你即系一来就睇下你个屋顶啲 insulation 做得好唔好啦。譬如你就咁烂鬼瓦顶又冇棉嗰啲，咁梗系冻啦。同埋啲玻璃都好重要咯，系咯。即系譬如你 double glass 啊，同埋加拿大咧，你好多时咧 ，OK， 譬如你讲独立屋嚟， 唔系你有暖炉噶嘛？你哋系嘛？ 有咁加唔系咯，同埋佢啲 通常都有嗰啲暖气系统噶嘛，澳洲就好少有噶嘛啲屋。 我间屋有， 唔系嗰啲你住 unit apartment 佢又梗系有啦。以前我都有冷暖气咁嘅，但系 house 嗰啲我讲咧，除非你自己装啊嘛，通常啲人都好少有暖气嘅，通常都系买个 gas 炉啊，或者买个暖 冲油式嗰啲啊嘛。其实喂，其实嗰啲即嗰啲正嘅，我覺得係好撚暖嘅，嗰啲係 邊啲人嚟講？ 沖油式嗰啲，坐地嗰啲咯。 坐地嗰啲、啊，你講入 gas 嗰只定係插電嗰只先？ 插電嗰只。 哦，有啲係有啲入 gas 噶嘛？ 唔得，我驚核爆。 因為插電嗰啲，因為插電嗰啲好食電噶嘛。 係好撚食電，唔係好食電。 係啊係啊，咁啲、人唔想交咁貴電費，咪用 gas 咯，係啊。gas 嗰啲平啲噶， 但系 gas 入 gas 好恐怖，我都觉得入 gas 系一样好恐怖。 唔系佢个屋咧有个窿噶，我唔知道你见过未度嗰啲，即系如果嗰啲人咧想装 gas 炉咧，佢会叫起屋嗰阵叫人装个窿俾佢插落去咯。 系嘛，咁得 系啊， 原来系咁。好啦，唔好讲咁多废话啦，系啦，咁就今个礼拜好冻啦，咁即系阿猫姐讲个南区好冻啦，北区呢边都冻嘅，系啦，即系只不过系日头 西区仲冻。 西区边度？ 西区仲冻，我有朋友住西区好冻。 西区 即系 Mountain 嗰边咯 ，Blue Mountain 嗰边好冻啊。 Canberra 今日-5度啦。 系啊 ，Blue Mountain 都好冻 ，Blue Mountain 得3度就试过，好似最低。 咁恐怖就系、是，唔理咁多啦，系啦，咁就今个礼拜其实都多嘢讲嘅，即系我开头咧以为冇咩讲啦，今个礼拜咁样，所以就准备咗无谓嘢，同埋就即系都我谂喺呢度。要藉呢个机会嚟多谢有啲听众啦，咁有听众 PM 我就问我哋上集讲嘅茶餐厅究竟系边度啦？ 时代佢讲 系啊，佢讲时代啊嘛，佢就喺度问即系嗰间，因为我哋其实好似冇乜点提个名嘅，系啦，咁就 系啊，但系嗰间嘢我谂即系嘢食你就唔 expect 太多，但系我觉得佢即系嗰个感觉就几好咯。 嗯。 入到去 个 感 觉 唔 错 嘅，系。 O K， 咁即系呢间时代，其实我自己未去过嘅。咁我其实我下个礼拜，我嚟紧下个礼拜会食一餐嘅。咁食完之后系正啊，定系屌老母啊？咁我再下一集再讲啦。系啦，咁就即系呢个饮食环节咧，其实咧即系除咗有听众 P M 我之外啦，同埋即系有啲不嬲系听开讲珠澳嘅听众咧，都有同我反映，咁就觉得呢、這个叫雪梨的美食家嘅环节咧，其实都系抄鸠阿总理低閪资的美食家啦，系啦，咁就系咁啦，系啦，咁 喂，讲翻正题啦，今个礼拜都即系都有啲嘢发生咗，虽然唔算比上个礼拜少啲， 系啦，咁、有咩发生咧？咁不如。咁其实就其实即系第一单料咧，我想讲咧就系呢个叫做香港，其实都唔系香港，佢都用新加坡嘅，因为总之信和就买咗呢个叫做我哋雪梨市中心一个差唔多，即系咪200几年嘅历史建筑物？ 系啊，几百年嘅邮局咯，系啊。 系啦，咁其实个邮局而家 好似佢除咗邮局之外，仲有一个噶，我唔记得咗系边一度，都系 city 噶，买咗两个噶，我 系啦，咁其实呢、這个。呢、這个所谓嘅邮局咧，系咪好似香港嗰啲咁嘅中央邮政总，即系香港而家即系天星码头侧边中央邮政局咁样咧？其实咧个样咧，我想讲咧，系因为其实呢个系一个维多利亚时代嘅建筑嚟噶嘛，系呢个18XX年度起嘅。 咁佢个样咧就同香港再之前嗰个邮政总局啊，即系唔系而家嗰个，即系你知佢以前嗰个就好旧式咁样噶嘛，而家嗰个系盒形咁样噶嘛，嗰、那个系好似样噶咯，系啦。咁、呢个即系系即系信和卖咗啦，咁其实唔系信和卖咗，即系系阿黄志祥两兄弟，咁佢哋新加坡个母公司叫 Far East Holdings， 咁咪卖咗嘅，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即系雪梨嘅 Lord Mayor 啦，阿 Covermore 啦，就好似就喺度屌捻晒鬼咁样啦，就即系觉得呢啲咁嘅叫呢、这个咁有历史意义嘅建筑物，其实系同 Opera House 一样，系即系好似系雪梨嘅其中一个即系叫 landmark 咁样啦，就即系落咗喺其他人手中，咁就可能即系即系信和王氏就会怼冧咗佢，诸如此类咁样啦，就哔哩吧啦咁样。 但系我想问一下咧，点解佢可以过到 FILB， 佢唔使过 FILB？ 要计要过啦，咪唔知点解过咗咯，系咯。 系咯，就系点解可以过咁咧？但系我觉得拆就唔会拆嘅，因为 heritage 噶嘛。 唔系，同埋其实而家你知嗰度上面咧系除咗即系下面有商场之外咧，上面其实系 Four Season 嚟噶嘛，你知啦。 我知啊，系啊。 咁其实基本上系冇需要拆咗佢啊，佢当买咗。 我觉得就算佢拆，佢都唔会俾佢拆噶啦呢个。 Exactly， 咁其实就即系呢个叫做而家其实个争议就系咧，佢哋旧年咧就有开个会，咁就整一份 Heritage Report 度嘅，但系呢个 report 咧就冇同公众商议咁样咯。 不嬲个政府都唔会睬你啲公众噶啦，投完票攞完你啲票，你收皮噶啦。 唔系，但系其实我想知道咧，而家咧，即系佢呢等嘢系 Australia Post Holds 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 系即系佢仲系即系仲系 Australia Post 嘅产业嚟噶嘛？咁其实 Australia Post 而家都即系我哋之前都讲个邮局佬嘅炒文啊，一连七球嘢啊嘛，系咪？咁其实佢卖咗佢，佢真系冇需要同你交代噶，系咪？ 系咯，佢私人噶嘛呢、這个嘢。 系啦， 但系问题系佢好似系 heritage listed 噶嘛。 系啊， 呢个系一个问题嘛。heritage listed 嗰啲好似都要咨询嘅，其实你唔可以乱咁卖噶。 咁咪仆街咯，即系都系嗰句啦。咁咪政府仆街咯。但系即系你话 如果佢普通嘅商厦买咧就唔使嘅，但系佢呢个系 heritage listed 系应该要咨询噶 public interest 嘛。 你普通嗰啲净系过 FILB 就得噶啦嘛，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 OK， 佢冇做呢一 part， 啲人真系可以告佢噶。 系咯，咁你卒之会唔会告得出嘅话，咁我觉得未必会噶啦。而家呢个叫做。雪梨嘅呢个叫做自由党政府， 系捷的自由党政府， 系捷的自由党政府咁卵閪咁都唔卵会 port 佢啦。但系你话即系你话卖俾信和好冇咧？我觉得卖俾信和好事喎，好 喂，卖俾信和好过卖大陆啊，大佬。 即系信和，你喺香港啲楼啊，都好少听到啲人喺度屌信和楼啦。你买都即系，就算香港啲人买楼啊，都系卖要买，一系买信和，一系买嘉利。 唔系呢样嘢啊，唔知你之前有冇听咧？有一单嘢咧系 Turek 噶。Turek 咧有条 Turek 嗰度咧有个大陆佬，有个大陆佬咧买咗嗰个 heritage 嗰间嘢之后咧，唔知点样佢收买个 council 咧，剥烂咗间 heritage， 俾人屌捻到七彩啊嘛！ 掟咗块地嚟起楼，跟住俾人系咁屌啊！如果大陆人真系做得出嘅，即系佢理得你 heritage 剥烂咗先算啦咁样。 唔系波佬咧，我谂就做唔出。不过其实都卖得几 波佬唔会嘅，波佬唔会嘅，即系大陆人。如果佢卖俾大陆人咧，啲大陆人真系会话输你咧，剥烂咗先算啦咁咯。 佢又唔系卖得好贵啫，买150个mil啫。 都 OK 啦，唔算太贵啦。你 Greenland 啊，走去 City 买一栋啊，都唔止啦。 系啊 ，Greenland 即系呢个叫 Greenland 咧，就系叫绿地集团啦。咁就基本上咧， 佢听讲系咪上海市嘅 stay on 噶？好似上海市 stay on。 据闻系啦，即系我要问下我啲老友啦。呢啲系啦。咁其实咧，你即系讲紧呢个叫绿，即系其实阿包姐你讲到呢个 point 咧，就呢个绿地集团同埋玉湖集团，你知都系喺呢度嘅。即系基本上佢系澳洲 base 嘅强国发展商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唉啲强国嗰啲起亲啲楼都好渣啊啲料， 唔系咁啲幸福小家庭中意买你吹咩？就系买保利 啊，买保利 Apping 嗰啲垃圾啊， 系嗰啲咩垃圾基督徒幸福小家庭要死全家，屌佢老尾嘅真系。O K 啦，系啦，但系即系你系咪讲，即系佢除咗睇下先，佢信和咧，原来即系我睇翻啲资料咧，信和咧除咗买咗呢个 G P O 之外咧，佢谂住咧就将呢个叫做即系佢系谂住将Martin Place 咧变咗好似呢个叫巴黎嗰啲咁样 outdoor dining 区，即系有啲似尖东咁捻样，系咪好 high 你觉得？ 哇！咁多车有冇人去食啊？食尘噶嗰度。 一来咁多车啦，二来就系你知佢起 light rail 咁有排都未搞得掂啦，系咪？ 话喺食尘噶，同埋Macquarie Bank 又喺嗰度起嘢，咁食尘咯，摆街度 咪。你唔系同埋，其实你知 Macquarie Bank 要将 Money Bridge Station upgrade 嘛？ 唔系佢俾钱啊嘛，好正啊嘛。 边个啊？ Macquarie Bank 俾钱啊嘛，话 Macquarie Bank 系咪系咯 ？Macquarie Bank 要 upgrade 嘛？咁如果你嗰度唔要食尘嗰啲系咪？ 咁樣同埋 歐多未？ 同埋其實呢班友仔咧，係咪唔知咧 ？Martin Place 嗰啲咁嘅地方咧，一個六點就靜到閪咁嘅，冇人去根本就。 開吧都有嘅，如果佢開吧。 佢除咗 Vivid Sydney 咯，係啊。 唔係啊，Martin Base Bar 都有人去嘅，六點之後。 嗰度，但係即係佢係你七你唔好講咁六點啦，你七點零之後就真係冇人嘅啦嘛。 咁好多鬼佬係兩點幾落去飲嘅嘛。 系啊， 晨早早啲放工去饮，咁你都好兴噶嘛？ 咁就唔系好知啦，因为我系帮美国佬打工嘅，系啦，咁就系啦。你系咪话即系你都留意到而家啲香港地产商开始走资啊？开始 其实你啲地产商而家都走晒资噶啦，你根本知道你香港咁炒落去，你谂下而家黐线嘅投地都唔睇价嘅，大陆嗰啲总之有块地就要必买咁黐线嘅。 即系又要讲下郭文贵讲海航嗰啲乜嘢？ 系咯。唔系啊，即系你香港嗰次都俾你踢走晒嗰啲地产商，都即系嗰啲人都知冇运行要走啦而家其实。 咁除 你睇之前新世界又去 Brisbane 买嘢系咪？之前有 新世界咪买 Brisbane 买咗几等嘢？ 系啊，系咯。 咁啊成，即系我嘅头号偶像阿成哥根本就系 Canadian 嚟噶啦。 系咯。成哥一早走晒资啦，其实啲钱已经。 咁其实咧，即系有单报道咧，喺前几日苹果嘅，咁就讲即系喺九七年之后咧，讲啊郭炳湘，即系郭氏啦，讲新地啦，即系恒基啊，同埋成哥比咧，其实成哥嘅财富系增长得最劲，因为成哥聪明，成哥周围去搞嘢算咯，唔够得闲嚟你香港。 系啊，佢醒目啊！佢最平嗰阵时买晒买外国资产啊嘛。 成哥好嘢啊！佢真买 utility， 佢之后走去即系佢私人投资，咁投资一扎 startup 啦，即系例如 Alpha。 同埋佢买嘢好醒噶嘛，啲人话即系佢即系高风险，佢其实占佢好少比例嘅，佢大部分都系买 utility， 即系嗰啲公用嘅嘢。 咁咧，即系咧，我想讲咧，即系呢个叫做即系我老友阿布 J 哥啦，咁屋。即系屋企咧，咁佢阿布 J 哥屋企咧，咁就即系有做电信生意噶嘛，以前系咯，咁咧咁佢哋咧，即系咧成哥咧，之前你知 Vodafone 系成哥噶嘛，系咪？你知佢有份噶嘛 ？Vodafone 系咯， 系啊，以前咯，而家卖晒啦。 唔系而家仲有嘅，但系即系叫做即系佢唔系 actively manage 咁啦，即系叫做即系有啲嘢 run 下咁啦。咁啊，其实阿成哥咧，即系走去买 Vodafone 嗰阵咧，咁就即系 commission 咗阿布 J 哥啲香港啲 connection 啦，咁就即系做个 feasibility study 系啦。咁佢做啲咩 study 咧？咁阿布 J 哥就同我讲话，即系喺度研究澳洲嘅人用手提电话嘅情况。即系其实呢个差唔多系十九几年前嘅，系啦。即系呢个故事，阿布 J 哥最近至同我讲嘅啫，系啦。咁就即系十几年前咧，咁就讲即系即系嗰阵你知以前澳洲有三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free 啊嘛。 系啊，咁三嗰阵咧就谂紧好冇即系买 Vodafone。即系原本系有 Vodafone 同三系两间嘢咁啊，即系谂紧好冇即系食咗 Vodafone， 咁就一间嘢 run 咗佢算啊嘛。因为其实 Vodafone 好多 business 嘢系赚钱，因为好多 business infrastructure 嗰啲嘢，同埋三嗰阵其实有橙嗰啲嘢，其实橙你知道都系一个喺 I 系即系你话 IT infrastructure 啲大嘅嘢嚟噶嘛。其实 喂，但系到后期其实三唔赚钱噶、哦，三系因为以平嚟吸引人噶嘛，成日都 系啦。咁即系由于佢即系呢个都系阿布 J 哥。本即系个屋企人话俾佢知嘅，由于其实佢哋都冇乜肉食，咁就谂紧好唔好即系买咗Vodafone 嚟，有啲叫即系 economies of scale 咁样啦。咁佢就研究澳洲嘅人咧，佢即系打手提电话嗰个习惯，咁佢发现夜晚六点钟之后咧就冇人 call 嘅，咁就即系。其实即系 advice 成哥咧，嗰条 team 咧，即系布 J 哥啲屋企人咧，咁真系叫成哥话你谂佢好唔好买，但系成哥卒之都买咗咯，系咯。但系其实而家你睇到，其实 Vodafone 最值钱系佢嗰啲商业 infrastructure 商业嗰啲 商业大厦，同埋佢啲地啊。你知 Vodafone 你 Sydney 成， 且你从来生意最值钱就系嗰啲 asset 噶啦。 系咯，咁我谂其实即系因为其实布 J 哥屋企人系。即系分，即系啦，即系咁，即系总之系，即系嗰个屋企人就系分析电信噶啦，咁就即系同佢讲话唔好卖。咁我谂成哥，即系佢之所以系成哥，咁佢都眼光独到啦，咁佢咪可能即系贪啲地咁样咯，所以买咗咯，系咯， 贪资产系啦， 系啦，咁就即系其实除咗成哥之外咧，即系其实呢个新闻咧，我都一排之前讲咗，即系阿蔡志明咧喺三月嗰阵咧就20亿港币咁就买咗雪梨成栋商厦。你阿猫即系佢系用咗即系叫3.4亿嘅澳元咧就买咗澳洲嘅 exchange center 咯。你知 exchange center 边度啦？系咪 exchange square 定 exchange center？ exchange center。 即系 ASX 嗰度， 系啦，就系、是、ASX 嗰等嘢。 哦，等嘢 ，OK， 嗰等唔系好高啫，同埋好似系 heritage 嘅， 13层，系啊， 系咯。 咁佢都系即系蔡志明咧，咁就即系本港记者问佢嗰阵咧，就话当初入标竞投物业，因为大厦主要由澳洲交易所承租，不时有国际财金机构高层出入，故管理公司对买家报警有一定的要求咁样，咁就觉得即系佢系 喂佢会唔会代买咧？其实你觉得佢 我即系你知啊，蔡志明同阿杨秀就好捻 friend 噶嘛，即系系咯， 帮人哋买啊，其实即系唔系佢买嘅，系帮人买咧， 做泊车仔 系啦，即系中国有人想买，咁咪帮人买 咁啊，咁 无端端佢点会差手过嚟啫？佢都唔搞呢边啲地产嘅， 咁即系呢个叫做 即系你话白姐姐，我就信咗白姐姐喺度买个楼噶嘛。 白屌阿谢伟俊 USW 咧， 系咯， 白姐姐买， 白姐姐我就信啫。但系 白姐姐买边度啊？ 白姐姐之前喺 City 炒商厦炒窿咗噶嘛？唔记得咗咩？ 唔记得啦，佢炒边度啊？ 炒 City 嗰啲 town hall 度啲 office 都炒窿咗嘛？ 点解窿咧？ 佢啱啱。因为嗰阵时啲人未炒到 office， 炒紧 residential， 佢走去觉得 office 平，即系炒 office 咪炒窿咗咯。 咁有冇放到啊？ 我唔知道应该放咗啩，唔知啊，冇后屘冇跟进呢单嘢。但系即系你话如果白姐姐咁炒 office 炒开嘅，咁我信啦。但系你蔡志明我唔知道佢有冇嚟澳洲炒过嘢咧？ 蔡志明个女婿澳洲帮嘅，咁有机会系咯，系咯。 O、okay. K， 蔡志明即系我唔记得大女定二女，即系有个肥仔。肥仔女婿唔系，即系系啦，即系唔系呢个人，唔系呢个成功衰富干啦，成功衰富干嗰个仔嚟嘅啫，系啦。 O K， 咁即系系啦，咁就即系总之系阿蔡志明就买喺呢度咯，系咯，咁就即系你我觉得佢系搵佢即系一来好似你咁讲啦，似系疑似泊车啦，系啦，二来就是、二来就 是、因为如果你话如果佢正常佢喺呢度买开嘢收租嘅，我觉得 O、OK、K。你谂下，如果你要计下收租回报嗰栋嘢得13层，系咪先用咁多钱嚟买？因为我觉得好奇怪嘅呢啲真系。 另外一样嘢就系可能佢自己要避险咯，系咯， 系咯， 佢自己要避险， 亦都有可能嘅，我唔知啦，即系唔知佢泊车定系自己啦，呢啲就好难讲啦。 打飞机好唔好？ 都得嘅。 系啦，咁就第二单料，咁啊，第二单料咧就屌，其实咧即系我，你识唔识人做瑜伽嘅？ 咩瑜？即系做嗰啲 pose 嗰啲瑜伽 pose 嗰啲。 系咧，识唔识人做嗰啲嘅你？即系你识唔识人练瑜伽嘅？ 识唔识练瑜伽？我以前有个同事做咯，成日做。 咁即系 佢做嗰啲高温瑜伽啲咯，系啊。 即系要着到好捻 sexy 啊，突出对波边咁嗰啲啊。 唔系啊，有热力嗰啲啊，即系佢唔系就咁做噶， 要 heat， 即系要喺暖炉房咁，即系个系突，即系。 喂，因为要出汗先有效嘛。 即系个唔系，即系个系基本上着捻到露晒成个波出嚟，跟住做瑜伽咁样噶嘛，我梗系去过呢啲啦。 咁靓嘅，咁我冇所谓啦。 屌我嗰阵我俾以前啲女咧捉鸠我去做埋啲咁嘅嘢，跟住啲女喺度做瑜伽，跟住我梗系心神恍惚啦。屌你成班啲咁嘅女喺度。喺度焗汗都冇喺度睇嘢噶啦，屌真系， 即系正唔正先？最紧要同埋好多 屌， 而家澳洲呢度啲系姑嚟嘅， 屌梗唔系啦，屌加拿大嗰啲好卵正嘅，扑街成班啲咩银行 OL 嘅，屌一扯卵晒旗睇到我系咯， 澳洲啲唔系个多数阿姑去做嘅 ，OL 多数做 gym 嘅。 嗱，其实讲瑜伽咧唔系嘅，屌即系我系好卵唔中意咧，即系你知 Namaste 咧喺印度话嚟讲咧系感谢咁样啊嘛。跟住無啦啲鬼佬咧，只無啦乜撚嘢都講 Namaste 咧，我覺得好撚反感噶嘛。即係一來你又唔係阿叉啦，第二就係你根本就唔明嗰樣嘢係咩。 咁即係等於啲鬼佬係咁對你姣我定 係啦嗱呢嗱呢樣嘢咧就係咧，即係咧我其實我好撚憎咧呢篇 article 咧，就話即係 Australia's biggest daigo who make or break brands in China。咁我就好撚唔中意啲咁嘅鬼佬咧，就無啦啦講daigo咁屌你，你大鳩啊大你大鳩 大鳩。 你大鸠我拎出嚟揈啦，屌你老母！ 我第一次睇咩大鸠咧，大鸠。我第一次睇嗰啲 article， what's that fucking meaning of 大鸠 ？What the fuck is this shit？ 系咪即系话啲鬼佬大鸠啊咩？ 唔系喎，但系我有阵时去，我有阵时喺度厕所咧，即系夹隔篱啲鬼佬碌嘢咧，屌有阵有阵时系。屌你老尾东莞腊肠嚟嘅啫！ 喂，你有冇睇电视有个节目《Embarrassing Body》讲过咧？有个研究咧话英国鬼佬啦，我唔知澳洲啦，佢嗰个节目英国噶嘛？佢话 average size 系 three inch 啊！ 咩扯咗你未扯先？ 鼻 扯都三，扯都三寸，你死咗佢算啦！ 鼻啊，鼻啊，鼻啊 ，not in the state 啊 ，three inch 啊，呢个系常识嚟噶，佢哋做个统计噶，唔系乱咁噏噶。 屌未扯得三寸好唔掂喎！屌，死咗佢算啦，未扯得三寸。 同埋咧，啲鬼咧好容易 impotent， 因为佢哋饮得酒多嘛。 唔係我淨係知道我啲即係我啲食鬼佬嘅 friend 咧，就係話即係吹完吹極都唔起咯， 係佢哋飲得酒多。 咁啊，即係你咁即係據聞打得飛機多都扯唔起啦，即係點解咧？因為即係呢個慣咗打飛機個刺激咧，咁對住真人咧肉搏唔到啊！屌，唔好講咁撚多痕。 我哋上次已經講咗好多。环保人士已经透露咗好多 系啦，即系唔好讲埋啲咁嘅嘢啦。咁就咧，即系咧呢个 AFR 咧就无啦啦呢个 exclusive 嘅呢个 exclusive 报道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即系今日要讲一讲啦。咁就佢就踢爆有间叫 Up Up 药房啦，叫 Regent's Park Pharmacy 啊。你知唔知 Regent's Park 喺边啊？阿猫姐， 西区啲唔知咩垃圾区 咩 Bankstown 即系 Lidcombe 下边 Bankstown 东边嗰啲咁嘅閪地方啦，即系沿住 A 6嗰啲咁嘅嘢啦，系啦。咁咧， 我平时都唔会去嘅地方咯，啲仔。 会，我哋成日屌嗰啲回九区嗰头咯，系咯。 系咯，嗰啲回九区我都唔会入噶啦，你都唔会入啦，系咪啊？ 吓，唔系我人想去 Bankstown 食嘢嘅屌。 Regent's Park 唔系 Bankstown， 唔系 Bankstown， 其实 Regent's Park Bankstown 以东嗰啲咁嘅閪嘢，即系 Lidcombe 嗰啲真即系 Auburn Lidcombe 嗰啲咁嘅閪嘢咯，系咯。 咁唔系 Regent's Park 系閪啲嘅，閪啲嘅，啲人差啲嘅。 但 Regent's Park 其实都唔算回九区啊，柒区啫，系咪 啊？柒咯，柒咯，多多食福利嗰啲人咯。 啲穷閪区啊。 系啊，系啦，即系你讲回九嘅 Auburn 应该多啲。 Auburn Lidcombe 都多回九。 系咩 ？Lidcombe 我唔觉得回九喺边度多。 Lidcombe 佢你 N Street 嗰啲咪多咯，系咯。但我觉得 Lidcombe 好卵柒噶，我成日觉得。 Lidcombe 好多韩国人咯，主要。 但系 Lidcombe 真系好柒，即系啲街又柒，嗰啲附近又柒，乜柒都柒。 但系食嘢 OK 嘅。 Lidcombe 有咩食？ 有 lunch 咯，食日本嘢啊，食越南粉嗰啲咯。 系，即系佢 有间 cheesecake shop 咁都 OK 嘅。 Lidcombe 都系得一条街嘅啫嘛，系咯。 系啊，主街嗰度咯 ，John Street 嗰边嗰啲咯，系啊。 OK，anyway 啦，唔好讲咁多嘢，咁就即系。Lidcombe 咧咁有间即系 Regent's Park 咧有间有间药房咧，咁就咧有个咁嘅越南佬啦，咁就即系一年呢个 turnover 300 million 喎，咁你即系好多时咧，咁即系其实你知好多时，譬如啲咩犯法活动咧，都揾啲好卵噏耷嘅嘢嚟做掩护噶嘛，系咪？咁呢家 洗黑钱嗰啲回九都系用呢啲咁嘅生意啦。 系啦，咁就即系你谂下卖 iPhone 壳咧，就即系赚到咩钱啦？系咪先？即系同一个道理啫嘛，系啦。咁就即系呢间嘢咧，就即系成日咧就有货柜车咁样喺度 load 呢个 baby infant formula 啦。咁就一年咧，佢就俾成300 million 咧 Australian Post 赚嘅，系啦。咁就即系呢间嘢就即系佢 呢个人就蠢咯，俾咁多钱 Australian Post。而家你知唔知道？Hershey 嗰啲咧，通常都唔会揾 Australian Post 寄，佢哋个都是贵嘅。 揾边个？ 佢哋有其他啲公司嘅，而家嗰啲中嗰啲 foreign 打咯。大陸的 foreign 我見到佢好撚，而家強國好多咧 ，van 仔咧係啲強國物流公司咯。 係咯，係咯，係好多啲 foreign 打嘅，而家係啊。係 咯。 嗰啲平過 Australian Post 啊。Okay. 白痴啦！我 Australian Post 貴啊，啲郵費。 即係總之係，即係總之係咧，即係呢個總之呢條咁嘅越南佬咧，係一來就 Australian Post 啦，二來就係 Qantas 嘅 Air Freight 咧，全世界最大嘅叫做乜撚嘢？叫做 client 之一咯，係啦。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其實呢篇訪問就訪問到啲咁嘅代購狗啦，諸如此類咁樣啦。同埋就另外一單新聞咧，即係我都知道你想講奶方噶啦，咁就喺 又出翻喎呢排，早幾日又出翻奶方呢單新聞喎。 咁即係 唔知你有冇呢排去超級市場睇？其實我都有去過幾個嗰啲超級市場巡過嘅。 係啊， 我琴日就去咗 Rockdale 視察啦。 你 Rockdale 做咩？ 我就行街啊，买嘢啫嘛。 有嘢睇嘅咩？嗰度有嘢睇嘅咩？ 我啱啱想揾啲嘢喺嗰度睇，冇买。 系。 跟住去嗰度行下啦，因为有时唔知点解佢哋嗰啲 Big W 啊或者Reject Shop 会有我想买嗰啲嘢嘅。 喂，你讲得啱啊 ！Reject Shop 咧卖啲咁嘅洗碗机嗰啲嘢好贵，好卵平。 同埋 Reject Shop， 我发觉间间都有少少唔同嘅，即系有啲嘢一间有，咪第二间未必有嘅。 喂，嗰次我同你去摩行嗰间叫咩名？ 边度？我摩行嗰间咪 Reject Shop 咯，即系 Audi 间嗰间。 即系你要买唔知乜鬼太阳挡咁嘅嘢噶嘛？有间嘢。 哦，系咯，嗰间咪 Reject Shop。系啊，屌！但系你一间 Reject Shop 同另一间有啲嘢会唔同。 屌！我就系记得嗰间嘢啲洗碗机粉嗰啲咁嘅嘢咧，好卵平。但系我 系啊，Reject Shop 买呢啲嘢好平噶。洗头水啲嘢咯， 但系我附近屋企附近冇 reject shop 啊嘛，咁所以我买 chemist warehouse 买算咯，系咯。 我 chemist warehouse OK 嘅，唔系太差。唔系你 north， 你住 north 有钱啊，乜都贵啲噶啦。讲真，你买嘢，就算超级市场都贵过呢度嘅。 屌，咁我揸车， 你啲有钱人嘛？ 咩？咁我揸车落嚟，咁咪嘥鸠我啲钱。如果用我嘥咁嘅时间， 啲有钱人都唔知在啦，我哋啲穷鬼啊嘛。 我屌你啦，真系。 平均你买嘢都起码贵几毫子 at least 噶，你哋嗰度。 我所以好多时咧，我有阵时我落 Flemington 买嘢咯。 系，我咁啊 OK， 因为譬如买餸咁咧，你 North 嗰咧，我都排住 North 咧，都揸车去 Eastwood 啊，揸车去 Flemington 去买咯。 屌！但系其实 Eastwood 买餸都贵，我觉得 Eastwood 啲糖超市好卵贵。 但系都平过 Chesswood 先啦。 哇！屌 Chesswood 唔系人去嘅屌。 系咯，佢哋唔会嗰度买嘢噶，全部揸车落去噶。 咁咪 Conn 嗰啲都会揸落去噶，系啊。 Consby 揸落去系嘥油，坦白讲。 咁一个礼拜买一次都 OK 嘅。 屌咁我差唔多日日买餸噶嘛。 你得闲啫，大佬人哋翻工唔使。 屌，但系啲嘢唔捻新鲜噶嘛，你摆一个礼拜，大佬。 冇计噶啦，你唔得闲日买噶嘛。 咩好好啊？ 我都系咁。 系咋？但我唔 criticize， 呢啲嘢系啦。咁就咧，即系咧，其实咧，报纸咧 ，Daily Mail 嗰度卖咧，咁就有啲愤怒的妈妈咧，咁就喺 Broadway 嗰度影到成廿个。叫代购系，屌呢个摆捻到明系北姑咁样啦，睇佢。 喂，嗰啲系学生嚟嘅，好多其实可以踢佢走。 你唔觉得成个北姑咁样贝多芬系咪先？ 系 贝多芬北姑，哇！屌呢个呢条咁嘅大山婆突到个波出嚟，呢个 coach 嚟噶啦，屌系啦，咁就即系喺度买嘢咁样啊嘛，系啦，咁就即系。 一 coach 边个 Woolies 咩？ 帮我边个？咁即系屌嘢，其实嗰日咧，我去 Chemist Warehouse 咧，我先喺度屌鸠个代购狗，咁啊代购狗咧，即系成班咁嘅大陆学生咧，即系呢个叫做佢拎部咁嘅死人相机喺度影啲咁嘅 baby formula 价钱啊嘛，咁我扮睇唔捻到咁样啦，一嘢冲埋去咧，跟住之后佢跌晒啲电话落地咁样。即系我扮睇唔捻到，跟住之后佢指捻住我咁样啊嘛，话认到我咁啊嘛，跟住之后我大好捻大声，哦 ，go back to China， 系，跟住之后好鸠嬲咯，系。 咦，你哋嗰边都有啊 ？Eastwood 啊，屌 ，Eastwood Chemist Warehouse。 哦 ，Eastwood， 哦，咁 Eastwood 有都唔奇，真系好扑街啊！见到佢哋嗰啲咧，连都话我之前都讲过啦，系嗰、那个连Toys R Us 都去抢，都扫奶粉。 Toys R Us 扫奶粉卖嘅咩？ 有，佢即系扫到连超级市场啊、Farmers 都冇咧，就走去 Toys R Us 搵。 死全家， 系啊！真之前早几个礼拜连尿片都抢，而家尿片就好似情况好啲啦。 尿片都抢？ 系啊，之前系啊，而家好啲啦。尿片冇咁抢得咁犀利啦。佢哋去唔知点解去 Audi 度买嗰啲 cheap 尿片寄翻去咯，系啊。 哦，佢要咩啊嘛？佢要 resell 啊嘛。 系啊，系啊。 要黐捻线。 而家尿片就 OK， 冇咁犀利。之前连 Audi 都要限购尿片。 阴公真。 唔系最惨系 formula 咧，即系最麻烦就系啲 B B 咧，譬如食惯咗咧，你唔可以乱咁转噶，你明唔明啊？唔系同尿片，你可以用第二个牌子。 咩？如果冇会点啊？如果 B B 转 唔食咯，有啲 B B 会唔食噶，譬如佢食开咗嗰个 A 疫苗，你而家冇货，佢咪唔食咯。 咁样， 系啊，一定要食翻嗰只咯，系啊，我会呕翻出嚟噶，有啲好麻烦。 咁捻样， 系啊。即系如果食得 solid 嗰啲都好啲，咁你咪唔好俾少啲奶佢饮咯，食得 solid 咯。但系你有啲好细嗰啲咧，几个月大嗰啲你唔得噶嘛。同埋佢而家最贱抢啊，抢一号就系嗰啲 B B 啱啱出世嗰啲嘛。 初生配方噶嘛。 系啊，扑街嘛，三四号嗰啲冇人抢噶，你知唔知啊？ 咁其实如果我下一次见到呢啲咁嘅代购狗，我应该点咧？ 我试过我同因为佢我见到有啲咧扑街咧喺 sell check 啦嗰度咁样咧抢奶粉啊嘛，我咪同嗰啲职员讲咯。 call 上职 员。咁职员点咧？ 职员会同佢讲咯，你要话俾佢听。跟住我话点解？我跟住我闹个职员，点解你哋唔控制下呢啲人咁样乱咁买嗰啲奶粉？跟住嗰个职员话佢哋 two busy 有时睇唔到，如果你见到你话俾我听。 屌，冇嘢做啦 ，call 死执货啲咁嘅嘢，戆鸠鸠咁样噶啦。 系啊， 屌懒就懒啦，推嚟推去。 同埋啲职员都有份炒都唔出奇。 我老友布 J 哥话啦，即系啲Chesswood 嗰啲系基本上后边就成扎货喺度咯，系咯。 即系佢本身啲职员自己 hold 住，跟住你拎翻大陆都唔出奇。 屌，好似咩咁啫嘛？你唔系阿布 J 哥以前咩噶嘛？以前做电器铺噶嘛？布 J 哥读书嗰阵， 因为我有同事咧做 part time 喺 Coast 做嘅， 系啊。 跟住佢话有啲强国人咧，即系喺 Coast 打工啦， 买通 嘅，系啦，买通俾翻 commission 佢哋，跟住就叫佢哋留住啲货。咁咧就大家分咁样咯，跟住佢话嗰啲强国人咧，佢计过咧，咁样回扣咧，仲赚得多钱过佢哋嘅 coaster。 咩啊？你唔摆上架啫嘛，系咯嗰啲嘢。 系啊，你唔摆上架，背后混咗咯，系啊。即系佢都话要摆几罐上去做下样嘅，你唔可以一罐都唔俾人买嘅，但系背后就收你啲货啊嘛。 唔系啊，佢就一张单咁埋咗佢咯，做假单咁样咯。 系啊。 咪死全家。即系啦，跟住就 anyway 啦，咁就即系落下单料啊！讲呢单嘢讲咗好耐啦，即系上个礼拜咧呢个回九电视大战啦，但系即系我哋冇讲到啦，系啦，咁就发生 哦哦Iman 同埋即系总之系 Melbourne 啊 Iman 就喺 Melbourne 嘅嗰个 interview， 咁就同埋即系同埋雪梨一个叫做即系啲咁嘅。系咪呢个回九牧师啦？唔知点叫佢哋。 哦，嗰单嘢上我你想讲上Channel 7同阿 Koshi 嗰单嘢。 系啊，其实发生咩事啊？你可唔可以讲下？ 哦，嗰单精彩啦！咁咧，话说阿 Koshi 咧就想访问一下啦，即系嗰啲回教leader 未之前 Manchester 未嗰单爆炸嘅。 系啊。 咁阿 Koshi 就想访问一下澳洲嘅回教 leader， 话问佢哋点解你哋会 keep silence？ 究竟你哋对呢单爆呢单 Manchester 单嘢有咩睇法？哇，咁啊好正啦！咁佢訪問咗兩個 leader 啦，咁另一個 leader 唔記得叫咩名字，就懶係扮嗰啲 moderate 嘅 Muslim 嘅， 即係嗰個就著到好似個西人咁樣啦，喺 Sydney 冇乜嘢咁樣啦，係嗰個就叫所謂 moderate 啦，佢就 Iman 就係 Iman 就話自己係 peace advocator the messenger 係啦。 系啦，佢喺个节目嗰度咧就出嗰个 title 叫做 Peace Man Advocator 嘅。 系啊， 咁咧我初就以为佢系嗰啲激进 radical 嗰啲。 Iman 个样好似好似拉登噶嘛。 系啦，佢好似阿拉登噶嘛，咁佢又话自己系即系你都知，我唔知你知唔知回教咧，其实有两个派嘅， 逊尼派同什叶派， 同埋 Shia 嘅。 逊尼派同什叶派啊嘛，系啊。 系啦，我唔知中文啦。咁但系阿 Iman 话自己就系俾即系好多 radical 嗰个叫 Shia 咧，就好多 radicalize 嗰啲人就系Shia 嘅，咁 Shia 咧就即系我初听就以为佢系嗰啲人啦，跟住听落咧又唔系喎，佢咁坦白， 咁有文有路， 同埋好坦白，佢真系讲明佢话你哋唔好呃人， 系啊， 真系澳洲系真系有人 radicalize 嘅，因为佢自己系回教徒，佢好清楚呢样嘢，即系直情系同嗰啲闹交闹咗七分钟咯，好睇啊！ 同埋阿 Iman 佢已經喺度話，即係 Melbourne 如果可以賣到 ISIS 嗰啲咁嘅旗噶啦嘛，即係其實已經係唔好自己呃自己咁樣啊嘛。 係啊係啊，同埋佢話真係有呢啲咁嘅 teaching 咯，同埋佢話點解呢度住嗰啲細路咁容易俾人 radicalize 咧？即係佢有講翻嘅，因為佢哋即係由細到大嗰個 social circle 咧，都係嗰啲 Islam 咧。 咁佢哋即係 你又唔講英文，又唔淨係去嗰啲回教嗰啲啦， 屈喺啲回教區嗰度啊嘛，係咯。 系啦，跟佢哋一唔开心，咁佢哋嘅地方就得去嗰啲回教堂啦。咁因为呢啲年青人咧好 desperate 噶嘛，咁只要咧佢听咗几次嗰啲 hey preaching 啊，唔知你有冇听 hey preach 啊？ 唔系，就好似听陈云讲嘢咁咯，屌！ 系啦，嗰啲 hey preaching 之后咧，咁就会 好容易 radicalize 咗佢哋咯。佢话尤其是年青人咧，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你坦白讲，你即系你嗰啲咁嘅回教仔，一系就即系。呢个系客观事实，因为个样系似。 我觉得佢讲得几好，即系佢话你哋唔好呃人，根本嗰啲 Sharia law 嗰啲人咧，佢哋系唔会点讲啊，唔会去融入你哋个社会。 佢哋根本就鄙视你西方文化，根本就唔会尝试去融入。亦 都，但我因为佢系一个回教徒咁讲咧，我好 surprise 咯。 唔系咁，佢正直啫嘛，系咯。 系啊，佢讲得好，即系佢好有文有路，同埋真系讲得好 straightforward。 系啦，咁啊， 喂，等佢收到死亡恐吓，你知唔知佢讲咗？佢上电视之后 系啦，咁即系呢位我谂都可以尊称佢为 rabbi 啦，即系呢位 sheikh 啦，即系呢位即系回教长老啦，系啦。咁就其实佢就即係上电视讲完之后呢，咁就即係好大回响啦。咁其实就即係主流社会对佢嚟讲，其实都即係你知澳洲啲左交媒体即係 Fairfax 啊 ABC 嗰啲好撚閪㗎嘛，唔夠理佢㗎嘛，係啦。但反而呢，即係呢Iman 呢就肯同一啲叫即係比较右翼啲嘅人倾偈囉，即係例如即係阿 Kim Wager， 其实 Kim Wager 我见过真人嘅，因为之前阿 Nick 介绍过我 Kim Wager 系嗰个 Love Australia or Leave Party 噶嘛， 系啦，佢就一个喺昆士兰嘅叫做即系爱国政党啦，但系其实佢嘅主张就又唔系好似Reclaim Australia， 又唔系好似 Party for Freedom 咁激进嘅， 佢、 就是、 哋又唔系咁激进嘅，唔系太激进嘅， 因为始终阿 Kim Wager 系即系其实一个television personal 啦，系一个即系电视主持啦，以前嘅咁，其实佢好多时即系佢系即系讲话即系跌，即系佢比较理，即系比即系唔系和理非非，但系佢比较温和少少嘅叫 系，佢冇话拎咁暴力嘅，系啦，即系咁多行动嘅，又唔系暴力嘅，即系多行动咯。佢即系佢主要都系讲论述嗰方面 啦，理论派同埋即系民生咯。佢即系阿 Kim 系做民生做得唔错嘅。系啦， 系啊，系啊，即系佢讲论述嗰方面就比较好啲，我觉得。 咁就即系试完， 佢就唔、 是、 系行动派，就阿力就系行动派嘅比较。 系啊，阿力有阵时太癫，系啦。 系，我觉得佢过火少少有时。 咁啊，即系总之就系阿 Kim 同埋阿 Iman 其实喺 Adelaide 一间阿富汗餐厅度食紧嘢啦，系啦，件事就系、是、其实今个礼拜开头嘅，系啦，跟住之后一班回狗咁嘅废青咧，即系其实你见到佢咧要打鸠佢咁嘅，咁嘅死全家，系啦。咁就入去间餐厅度，咁就即系无啦啦喺度话阿 Kim 系 bitch 啊，系 pig 啊，跟住之后又吐鸠口水，即系对阿 Iman 吐鸠口水咁样啦。咁成单嘢就录咗影嘅，系啦。咁就，但系你觉得啲媒体点样处理呢单嘢？即系除咗 Daily Mail 之外咧 ，Daily Mail 其实都好 ，Daily Mail 系正嘅 ，Daily Mail 系 high 噶嘛，系咯。 Daily Mail 都 high 噶啦，我即系其实中意睇 Daily Mail 多过其他嗰啲左媒。 Daily Mail 其实新闻快噶，啲新闻最快嘅。 系啊， 系啦，咁就即系啲左媒而家冷处理，但系 Daily Mail 咪屌到扑街咁样咯，系。 正。 咁就即系其实除咗即系今个礼拜呢啲咁嘅回狗新闻咧，即系除咗阿 Iman 俾人吐口水啦，跟住之后我哋上一集即系上几集讲过呢个 ASIO 或者澳洲中情局就话呢、這个难民并不是呢个恐怖分子嘅来源，有冇跟呢单嘢啊？你 哇呢单真系好笑啦，黐线嘅真系，但系而家后屘阿 Barnaby Joyce 又搬龙门喎，系啊。 咩 Barnaby Joyce 就讲 俾人闹到狗吠，即系话咩大咩澳洲嚟 refugee 唔系嗰啲咩恐袭嗰啲之后咧，咁咪俾人闹到死嘅嗰、那个人，那个 Asia 嗰个人，跟住后屘而家 Barnaby Joyce 咪出嚟补镬咯，话 most of them they are not 咩 terrorists 咁咯， 叫 most of them are terrorists 啊屌，即系呢个阿 Dutton 啊自己都讲啦，即系 Dutton 其实系我哋嘅系咪移民部长啊？系咯， 系啊，系啊。 咁阿 Dutton 都话，即系好多人啊，系入咗嚟之后啊，即系喺度扮东正教徒啊，但系其实喺度，即系事实上就系咩啊嘛？事实上就系回狗啊嘛，跟住喺度唔捻融入又成啊嘛，真系。 喂，有单唔知你之前有冇听过咧？其实英国都有啲咁嘅死左交咧，仲好搞笑，有几个咧话我愿意收啲难民入我屋企嗰啲左交嘅 politician 咧，跟住全部唔找数。 咩啊？系啊。唔系，之后咧有单新闻咧，我 post 喺 group 噶啦，即系有个阿毛咪懒好心咁样收咗佢啊嘛，系咯，跟住之后咪成间屋俾人揼烂咯，同埋嗰条咁嘅大食懒卒之台讲， 用佢嗰个电脑睇咸相啊嘛，有冇睇啊？ 系啊，有啊，咪又系 Daily Mail 咯，屌， 喂正呢单，用佢个电脑嚟睇咸网。阿婆咪睇埋一份咯， 咩啊？屌阿婆啊，献身啦！屌咁捻大爱俾佢，屌下你个閪啦！屌你老母，真系屌还掂你都冇捻人屌噶啦，咪枯木逢春咯，当叫鸭咯，扑街！年青力壮啊，屌爆你个閪都得啊！ 咁就激个笑， 咁系啊嘛，屌，即系横掂有人肯舐咯，屌，跟住舐咧湿捻到閪咁俾佢舐啦，真系。 即系唔系做野场警察咧？够啦够啦够啦，你唔系渠王啊？ 我系桂正红，桂正。但桂正红另外一个节目好捻听，佢舊歌嗰个节目 OK 嘅，我觉得系。 哦，诶，唔好讲到咁远啦，讲翻我哋嘅正题。 OK， 下一单料啦，唔好再讲回九，回九要捉佢萝卜剥核试咁样，冚家铲真系，屌佢老母！ 唔系最贱嗰啲回九咧，根本咧，佢哋根本就唔系难民嘛，好多其实。 根本就有目的入嚟，即系我唔好话我当你恐怖分子啊！一来你根本唔系难民，根本你谂住嚟搵食， 我都谂住嚟攞福利啊嘛。 系啦，或者 可怜扮可怜攞福利啊嘛。 咪就系咯，所以即系呢啲咁嘅，即系呢啲咁嘅用西方， 咪好似啲新移民咁咯，用佢就搵嗰啲香港啲民主左交攞公屋啊，攞剩攞福利啊嘛。 所以我成日都话用呢个叫。西方文化角度咧，去處理啲，即係處理啲咁嘅第三世界國家咧，輸嘅往往都係自己。 係咯，啲白痴，你諗下澳洲又唔係有錢，你嗰啲北歐啊，收咗咁多都養唔掂啦，係咪先咁有錢？北歐係差唔多最有錢噶啦，全世界。 唔係澳洲就嚟核爆噶咯， 澳洲冇錢，點解仲收咁多啲垃圾都黐線啊？ 澳洲你三個原因準備核爆啦，一來就係個房地產過熱啦，第二就係呢個叫基本上就係過度借貸啦，consumer debt 太多啦，同埋即係個社會過度借貸啦，第三就係就嚟資爆。 食福利嘅人太多， 第三就係自爆啦嘛！屌你，澳洲唯一一個 trading partner 就係強國，咁即係呢個強國又係呢個準備信貸危機核爆啦！咁你仲喺度收其他嘢，你係咪黐撚線嘅？屌你！ 咪係而家係咁派福利，咪黐線已經派福利啊！ 屌你前世冇欠任何人嘅，仆街做好人係冇撚好處嘅，快撚啲死啦！真係 咪你睇北歐咪知咯？北歐做好人而家咪賴嘢咯？ 唔係而家北歐咪要賣撚曬啲咁嘅嘢咯，賣撚曬俾強國咯！唉，屌講好撚耐，好撚憎講回狗嘅，屌落下一單料啦！即係呢個叫做 New South Wales 今個禮拜，即係我哋新南威爾士州啦，係啦。即系又称纽省啦，就出捻咗咩？出捻咗呢个叫做首次买家派春袋 派糖啊！而家派糖啊！ 屌糖都唔捻系啊！屌瓜子嚟嘅呢啲真系，屌派 定系落花生啊！呢啲 咩瓜子啊？屌花生都有， 唔系可能合桃嚟嘅，开唔到嘅都 和合桃好唔好？ 开唔到嘅呢啲， 屌唔系瓜子啊！仆街，即系核桃其实都有用嘅，花生都有用嘅，屌瓜子嚟嘅，屌瓜子都榨唔捻到油，立捻霎啊！真系咬崩我啲命牛啊！系啦，咁就即系讲啲咩咧？咁就即系原本即系讲话呢个叫首次买家咧，咁就即系去即系原本就系呢个咩啊嘛？55万啊嘛，系咪？即系而家65万咧就豁免呢个叫做印花税， 唔系佢系65万就全面， 系啦， 部分面咧就到80万， 系啦， 系啦，就喺纽省嘅， 咁就仲之后佢就即系， 跟住有人投诉话点解净系得纽省 ACT 冇份， 咩 ACT 而家咪喺度话即系冇一个 neighborhood 系。affordable 噶嘛，咁啊抵撚死咯！即系居民有啲前主持咧買撚咗呢個 ACT apartment 咧，咁就祝佢好運啦。 係咪嗰啲新 apartment 嚟好似？ 咩好似係咩黃舊咁無腦嘅真係，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咧，你喺澳洲咧，你唔撚係住雪梨，你唔撚係住墨爾本咧，人係蠢啲嘅，係啦。啲人都戆鸠啲，即系住喺咁嘅地方咩？即系人，即系同你咁嘅蠢閪同化啦，咪变咗一班蠢卵，变咗碌蠢卵，系啦。 或者人哋我哋 investment 咧，点知买嚟？ 可能不顾俾钱买嘅，系啊。即系呢个系啦，跟住之后佢就即系将呢个叫做所谓嘅 foreign， 譬如你话 foreign citizen 喺澳洲买楼咧，咁就将嗰个 surcharge 就4% 变8%啊嘛，系咪好多钱咧？系咪加双倍好劲咧？真系， 即系有乜所谓啫？几毫子跌落街， 数百万当系税银 ，super 咪系咯，咪系咯， 系啦，咁就即系讲话呢个叫做系啦，即系咁就即系呢个其实市场上咧都冇乜反应，系咯，咁佢仲话呢个叫做你系咪讲紧今日有单新料咧？就系、是、嗰个 agent 要。 用佢嘅 due diligence 嚟 prove 呢条友系本地公民定点样咧？可唔可以讲下呢？ 啊，系啊，呢单料就系讲紧咧，你知唔知而家咧，即系太多啲人嘈啊嘛，太多传媒同埋啲澳洲佬咧喺度嘈话，太多海外人买楼嘛，咁而家咧就政府就要逼啲 agent 要 disclose 嗰啲买家嘅身份。 系啊。 系啦，咁以前嚟讲咧，就只系限喺嗰啲豪宅方面200万以上嘅楼嘅。 嗯 哼。咁而家咧就开始改啦，即系慢慢改咗啦。再之后都改咗少少，就去咗75万嘅楼就要 disclose 噶啦。咁而家问题就系咧，佢因为太多嘛，所以咧佢就话如果啲agent 做唔好个 disclosure 咧，就要收重税咯。即系我唔知你明唔明个原理、就是，就系即系譬如你买一。有个买家买一层楼，譬如两个 mil 嘅，咁如果那个 agent 冇话俾佢听，那个买家嘅身份咧，咁就要 withhold 10%， 好少啫， 系啦。但系而家问题系唔系 withhold 嘅问题，而家问题系咧，我怀疑佢咧系有通报机制嘅， 系啊， 即系其实可能个澳洲政府都会，譬如佢知道嗰个人系譬如中国买家嘅。我不知道個政府是不是會跟強國問一問，喂，這條友是不是什麼問題，能否 pass 到？因為試過有些 case， 那些錢呢在地上運過來是會擋住的。 嗯哼，他不讓你過咯。 不讓你 clear 的，是啊，是啊，是啊。很奇怪的，所以我覺得個政府其實暗中會不會有聯繫的跟海外。 咁你我哋上集讲嘅 TIN 啦，咁都好大机会有㗎啦，係咯。 係呀係呀，咁就讲返呢单料啦，咁呢就话而家呢就七月开始啦，今年嘅就唔止係200万嗰啲啦，咁如果係买75万以上，澳纸75万即係几钱港纸啦 ?500 万係咪？ 等等啦，计一计先 ,500 万啦你当。你当 500万啦，即系75万澳纸咧，围起如果你喺雪梨嚟讲咧，就即系都系买一间一房嘅垃圾 apartment 嘅啫，多数都系佢新嗰啲就 系。系啊， 一房啦，75万，咁 唔系极几啱啲基督徒小家庭， 仲要系啲偏远地区嘅，即系 city 75万肯定买唔到嘅，如果新楼，即系你海外真系买新楼咁，啊唔系即系系咯新楼噶嘛，咁咧就如果你冇講清楚嗰個買家嘅身份咧，咁就要面對有12.5%嘅 withholding tax 啦。 係啊，咁其實即係其實都冇撚用啦，即係人哋當 transactional fee 啫嘛，係咯。同埋即係其實佢話你講緊，其實你講緊我哋新南威爾士州咧，嘅所謂即係叫首次買家，佢之前嗰個免 stamp duty 只限於新樓啫嘛，而家即係連舊樓都可以咁啦。但係屌，而家基本上係新樓平過舊樓噶，你唔好話 你 唔好玩鳩我啦，真係 燒多派度喎。跟住有另外一個 article 講咧，究竟你用65万咧喺 new show well 可以買到啲乜嘢？哇，燒多派度嗰陣，如果你要買。 佢係咁嘅，佢係用即係呢用雪梨嚟做咩嘅？咁就即係65万買到啲咩咧？咁你可以買呢個廢青聚集嘅 Campbell 糖啦，牛粉聚集嘅 Liverpool 啦，黑柴聚集嘅 Black Town 啦，係啦，仲有呢個 Rich 空軍基地 Richmond 啦，仲有呢個叫福利閪聚集嘅 Gosford 啊、Woy Woy 啊、The Entrance 嗰啲嘅。系啦 ，The Entrance 得唔得啊 ？The Entrance 好贵喎，而家。 得啊，屌得啊，屌四得啊，屌 Tokyo 嗰啲46万咋 ？Tokyo 唔系 The Entrance 啊嘛，大佬。 咁你讲紧即系呢个 house 仲有边度先 ？house 你睇下先呢个 lift。 总之你 哇屌唔系人住。 东南北都买唔到啦，除非好北嗰啲咯，即系 I mean within 30 kilometers 嘅 radar 都买唔到 house 咯。Windsor。North Richmond 啊，唔止 Cranbourne， 如果你要去到 如果你要去到 Liverpool 嗰啲區，咁即係起碼60个 kilometer 咯。 係啊 ，Cranbourne 咯，咪咯，起碼六十個 kilometer 以上噶咯，即係搭車都起碼一個鐘嗰啲嚟咯。 屌你啊，上啊三個鐘啦，你唔好唔記得嗰啲係你火車站附近係冇嘢噶，嗰啲地方你要仲要揸去火車站咧。 咁啊系，咪来回三个钟正常嘅。Cranbourne 嗰啲搭去应该搭 City 都系个零钟嘅啫，两个钟到啦。如果快车嘅话， 但系你唔系如果你西边嗰啲又系嘅，但系下边 Campbelltown 嗰啲咪三个钟入醒咯，差唔多。 系咯，三个钟入醒嗰啲真 系。因为嗰度冇快车噶嘛，同埋嗰度要兜噶嘛。 系啊，要转车噶嗰啲地方。 立捻晒 Macquarie Field 啲唔系人住嘅，但系呢啲系即系出名治安差噶嘛，所以你买都唔系好事嚟。 唔系啊，咁65万咪买呢啲咯。你基本上你东南北 within 60个 kilometers 嘅，你都买唔到噶啦。 咪 house 嚟讲，即系独立屋啊。apartment 都仲有机会嘅，佢都有 show。 unit 咧，咁佢就话咩咧？唔系 Eastlix 有65万啦、 啊，系咯。 但你话系咪 Eastlix？ 你话系个 council 有电有问题噶嘛？系咪啊？ 啲电有问题啊，成日停电噶，连住即系落雨就冇电噶啦，同埋 internet 死咯，系啊。 垃圾 Peterson 啦，落街有蒲角烧鸡食啦。 喂，得唔得啊？65万买到 Peterson 啊？ 我觉得 Peterson 要起码1秒，系好贵嘅 Peterson 而家。 Peterson 好贵噶，你两个房都我谂起码80-90万嘅 at least。 咪有 Cams 啊 ，Cams 佢话64万系咯。 哇！屌，一个房咯，24万。 哇！屌，呢个你中意住啊 ，La Camba 就 系。我顶你个肺！ 你嘅梦想之家。 顶你个肺！全部嗰啲中东食中东餐啊！你嗰度。 嗱呢个 La Camba 咧41.5万系啦 ，Wiley Park 409,000 Punchbowl 454,400。哇 ！Riverwood 黐线 Punchbowl 你我俾你入去你都唔敢住啦系嘛？成人打劫嗰啲区。 Riverwood 你敢唔敢住？ Riverwood OK， Riverwood 有两边嘅，一边就比较好少少嘅。 Riverwood 有阵时候我都去食嘢噶 ，OK 噶，即系唔系静嘅，其实幽几幽静。 系啊，佢而家啲 house 都唔平噶 ，Riverwood 嗰啲。 唔系喂，但系其实咩 ？Model Peakhurst 都平喎，但系其实 Mid Peakhurst Model 嗰啲环境几好噶。 啊 ，Model 65万都买到好旧嗰啲咯， 五啊八万 ，Peakhurst 就65万系啦。 Peters 都系比较高尚一啲。 Peters 靓嘅嗰度系， 系靓区嚟噶，啲屋都喺 house 都靓噶，不过就唔方便啊嘛。 因为佢落咗去啊嘛。 系啊系啊，其实系靓噶啲嘢。 Peters 592,000。 诶 ，Peters 有回购噶嘛，梗系平啦。 唔系啊，你 有教纸嗰度。 咪 Bexley 你敢唔敢住啊？ 哇 ，Bexley 同 Walla Creek 都差唔多，我以前住 Walla Creek 真系顶唔顺。 Cogra 你敢唔敢住啊？ Cogra 哦，睇你边边咧，医院嗰边 OK 嘅。 系啊， 另外嗰边就系好多啲人执垃圾嗰啲咯，系啊。 仲有啲咩咧？仲有 Sylvania、Kira V、Miranda 同埋 Caringba 咯，系咯。 我都 OK 嘅，呢啲区都唔太差嘅。 咁、okay, 即系， 但 North 就肯定买唔到啦。你 North 哇，屌 North 真系买唔，喂，买到 Right 买 Right 有啲烂嘢嘅。 Right 边算 North 啊？咁都叫 North 唔系嘛 ？North 啊，屌，咩仲有咩仲有 Meadow？ 西嘅咩？咪西北嘅咩 ？Right 系。 仲有 Meadow 病，唔算 North 噶，系啊，但系即系叫做侧少少咁咯，系咯。 North Right 我都俾佢入 North 嘅，但系 Right 点会系 North Right？North Right 唔系 North 啦，其实，所以 Right 都唔系 North 啦，系啦。 系咯， 咁仲有咩咧？仲有屌呢个叫咩 Homebush West 嗰啲咁嘅烂閪 apartment 喎。 啊 ，Homebush West 嗰个劲多 apartment 喎，我嗰个行嗰个King John's Road 嗰边咧经过噶嘛，哇黐线嘢啊 ，Concord 啊 ，Homebush Bay 嗰度哇黐线超多。 Pennant House 都系60万系啦，但系 Pennant House Pennant Hills 嗰头杂嘅系。 Pennant Hills 杂噶，我唔知道，我揸车经过咯。 Pennant Hills 咧，佢咧 Fondy 同 Beecroft 系 OK 嘅。 咩 ？Fondy OK。 Beecroft 都 OK 噶，其实我觉得。Beecroft 几好住，几静噶，其实。Beecroft 几静咯，我 度。Beecroft 佢 Apping 上边啫嘛。 系啊系啊，诶，俾你讲真啦，如果我咩小康之家，我买 Beecroft 都唔买嗰个 Apping 啦。 如果我系嗰啲咩咩唔系，如果系我嘅话，我咩我买 Castle Hill 算。 哇 ！Castle Hill 而家好贵喎，炒到仲。Castle Hill 你冇两三球都买唔到啊！而家炒到啲地 先啊嘛！我讲 unit 啊， 哦 unit， 唔系你横掂都系穷閪噶啦，咁你咪买你买个 Castle Hill。Castle Hill 好唔方便，你 Beecroft 都有车站啊 ？Beecroft 有车站咩？ 有 系嘛 ？Beecroft 跟住就 Fondy 啊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Beecroft 好啲，几 OK 啊嗰度我觉得。Pennant Hill 我唔知系集会有公屋嘅咩嗰度？ 唔系，屌治安差而家开始。 吓？点解嘅？ 即系开始多，即系其实 Castle Hill 而家治安都开始差啲，同好似 Melbourne 咁样啦。其实今日有报纸有单嘢， 喂，今日真系好似 Pimble 嗰啲咁咯。Pimble 以前好几好噶嘛，而家好多强国人喺度。 屌我咪住嗰头咯。 Pimble 啊，我讲 系啊， 四泉隔篱嗰度系好多新楼噶嘛。 Pimble 好，即系 Pimble Tauramarra 嗰啲而家变好差啦，其实。 系啊，好垃圾而家搞到 Pimble。以前我早几年未有咁多新楼去咧，我觉得好幽静啊，好高尚啊。 而家冇 cheap， 好你系 Hansby 而家都 cheap 够嘅。Hansby 而家你 West, 我冇去过 Hansby 啊， 你 Hansby 而家 Westfield 后边嗰度咧，好似咩咁嘅，好似深圳咁样嘅，好 high 嘅。 咁卡， 即系佢起咗一扎新楼咁样 咯。我唔知点解咧，我唔系想踩，但系一啲地方多强国人咧，唔知点解硬系搞到 cheap 啲。点解会咁嘅？ 我唔够知，就唔系佢啲强国人多啦，佢啊即系整埋啲咁嘅閪招牌。即系， 我可能系整埋啲简体字啊，跟住又整埋晒嗰啲四川嘢咁咧。 即系佢其实閪招牌咧有几方便嘅，咁就 同埋啲餐厅又邋遢咁咧，整到 系啦，有地产招牌啦，有啲咁嘅写人药房/代购招牌啦，跟住之后仲有旅行社招牌啦，跟住之后仲有你所讲嗰啲咁嘅写人餐厅啦，即系无啦整，即系你知 top right 隔篱有栋 apartment 噶嘛，系咪新嗰啲？嗰度无啦地嗰度无啦地下开间麻辣烫，即系屌你老母嘅！ 唔系，即系佢整得干干净净，譬如日本人嗰啲咁样餐厅整得干干净净，韩国佬啲干干净净嘅，我觉得 OK。但系啲唔知点解啲强国人硬系开啲餐厅整到要邋邋遢遢啊、立黐黐啊咁样嘅真系。 咩仲钢管添？ 系咯，啲厕所又好邋遢啦咁样。 咁撚多嘢唔用，你真係用钢管，仲要铺埋喺白地砖，屌你老尾！而家好似 咩嗰啲麻辣咪整到嗰啲红灯区咁啊，最叻！ 唔系好似阿生果哥同林威去台湾影嗰啲咁咩咩，即系小食店咁样啊！屌，真系。 系咯，整到 cheap 晒咯，即系明明个区好 high 都俾你搞到，即系你整埋嗰啲霓虹光咧，人哋个 high 嘅区唔会整呢啲嘢咁，你明？ 好似啲夜场咁啊！ 系咯，搞到人哋好似夜场咁，好 cheap 噶嘛，大佬。 咁啊，咁啊，你仲有冇嘢讲啊？今集做到呢度咯，系咯。 今集做到呢度啦，咁留翻下集啦。 屌啊！屌啊！饮食环节原本准备咗，但系算啦，下 留翻下次同监制一齐分享啦。呢啲嘢就 下集一次过核爆啊！屌，真系。 系啊。 OK， 咁啊，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好，拜。